在仪式上，澳门行政长官贺一成逐一同各公司代表按照竞投中标得分次序，由公证员见证在新合约上签字。整个仪式历时大约半个钟。按照新合约，目前六家博企可以由出年一月一号开始继续经营十年倒牌，分别是美高梅金电超豪股份有限公司、银河娱乐场股份有限公司、威尼斯人澳门股份有限公司、新豪博亚澳门股份有限公司、永利度假村澳门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澳娱综合度假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日本外相林方正是否今个月下旬访华，发言人汪文斌说，外交部门之间开展互动交往十分重要，中日双方就林方正外相访华一直保持沟通。天气方面，广东内陆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会在今晚抵达沿岸地区，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为广东带来有雨的天气，预测天气显著转冷，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北风，听日风势进一步增强，高地和离岸间中达烈风，市区气温由初时大约15度下降至听晚大约10度，新界再低几度，稍后渐转天晴干燥，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市区气温降至大约8至9度，新界再低几度，风势仍然颇大，天晴和非常干燥。现在温度是18度，相对湿度87%，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50点，升82点，总成交金额136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67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95点，跌6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16.8跌8毫。阿里巴巴86.45升5.5，盈富基金19.62升1.1，美团175.9跌9毫，恒生中国企业67.1升4毫，南方恒生科技4.09仙4.04升2.04，友邦保险84.6跌5仙，药明生物51.3升2.65，港交所332.8跌2.2，山东新华制药股份15.62升3.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2，英镑9.463，瑞士法郎8.391，澳元5.208，加元5.697，新西兰元4.944，欧元8.285。每百日元兑港元5.68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621。日经平均指数报27,527点，跌52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5.92美元，卖出1776.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由于风浪比较大啦，来往屯门东涌沙螺湾大澳嘅渡轮服务，由今日下昼5点起啦，已经开始唔停大澳噶啦。重复一次啦，由于风浪比较大，来往屯门东涌沙螺湾大澳嘅渡轮服务，由而家起已经唔停大澳。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方向两边北拱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比较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比较车多少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慢车。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香港文化博物馆。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龙尾排到柯达大厦。重复一次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和富中心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龙尾而家去到柯达大厦。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干诺道中有紧急维修，去坚尼地城方向近文华里嘅慢线暂时封闭。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5:42，听朝日出时间系朝头早嘅6:56。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集结最新韩流资讯，用音乐带你游历韩国，穿梭韩风，为你点播首首人气 K-pop。最强韩国娱乐消息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午5-6，大韩旋风周旋， 旋动 K-pop 新势力。 李生啊，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搵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規定2022年10月1日起簽訂的外佣雇佣合約，每月工資不可以少過4,730元。 合約就照寫，我同個外佣講定實際會俾少啲咪得咯。 咁即係虛報外佣工資要坐監㗎，就算俾少啲人工都係犯法，千祈唔好制呀。 展能艺术会敲击乐班的导师张希杰教学招式很多花款。 如果我考你啊，市区的的士应该是什么颜色啊？ 如果答五个音的拍子，有没有办法想到关于五个字的英文的生字呢？为 什么要这样教呢？星期六晚9:00，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一呼一吸，一息尚存间，都有一种渴想，渴想真，渴想善，更渴想。 人追求美就好似呼吸咁，系一种本能。 电视节目《呼吸美学》第二季，主持人米哈。 我会邀请一班艺术工作者，同大家欣赏下中外名画，倾下乜嘢叫做美。 《呼吸美学》第二季，星期日下昼5:30，港台电视31。 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多样音乐风格的星期三的康柏奈奈，继五月推出的专辑 Nilo 之后，十月份也都有他们的 Tinder Bell。今次主打就是充满迷幻的电子音乐，希望乐迷跌入他们的音乐世界。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星期三的康柏奈奈 Tinder Bell。 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的作品，找来这一代的组合叫做星期三的康柏莱拉 Jingle Bell。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26号星期五的骚动音乐啦，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的。嗨， 喂，真的好冻啊。 喂，你把声都好冻啊，好似。 是啊，大家要保重身体啊，不要好像我这些散仔咁样啊。 散仔不是你散得迟啫。你散得迟迟咗迟咗半年到啫，唔系散，唔系咩嘅。 总之大家都要即系各方面都要保暖啦，出去食饭嘅时候都要小心啦。 系啦，另外亦都提一提大家，我哋今日全程点歌大行动嘅点歌对象啊，俾你讲啦， 犀利啦！今日我哋点歌对象系 K 歌之王。 K 歌之王啊，真系脑里边即刻浮现咗某啲人嘅样啊，啲 friend 啊。 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因为呢即是讲紧 K 歌之王，即是除了是陈奕迅的作品之外呢，你不知道为什么去跟啲朋友唱 K 的时候呢，总会有一些咪霸啦，总有一些呢真的好投入啦，唱一些惨情歌的人的。 是。 那么看看大家有些什么东西想送给这些朋友仔，定还是你会不会自己就是那个 K 歌之王呢？ 是啊，想起什么人呢，会不会好像我已经想起有些 friend 呢？佢哋系点嘅咧？总之今日啱啱我哋就会有个地方俾大家可以留言点歌俾你身边嘅 K 歌之王啊！ 嗯，咁啊，今我哋今日星期五咯，我要预祝你生日快乐先。 多谢啊！ 系啊， 這個、 因为 weekend 见你唔到啊， 系啊， 咁啊唯有喺呢度同你讲定声先啦。 亦都只能够话生日真系冇乜单行啊！即系早 可以琴日先讲完， 系啊，好唔老礼啊嘛件事。 系 啊，跟住 即系因为即系嗰个脚嘅唔舒服系啊，唔系寻日前日讲嘅，好似系 前日系 啦，前日即系轻微带过啦。咁但系我因为我本身都睇少咗呢一件事嘅，我都觉得诶少少啲筋拉住应该冇乜嘢啦，咁啊休息一下啦咁。咁但系好衰嘅就系、是、即系我谂好多人同我一样嘅，你身体又唔舒服，你第一件事会做咩？上 Google 度 search。 是我同意。即尤其一较少见的症状呢就时间就上去 search。 是啊，特别你那些真的你拗头的，你譬如你伤风咳那些，那你会好知道我、哦、可能我即摄亲啊成啦。那我那些突然之间隻脚那个位置拉住痛，那即是发生什么事呢，那你好自然会上网 search， 譬如我都上网 search 这个后脚胀痛这样啦，条筋痛啦。那跟住呢真系噶，你永远都系唔 search 有志可，你一 search 咧，你 就惊啊！ 惊啊！因为即系都系即系劝喻大家有咩唔舒服，你睇下点样去求医啦。虽然我觉得求医呢一步都好难，因为好似我呢啲唔舒服，你嗰下你真系唔知道求边种医啊！医生或者你有中式西式之外，你本身可能会有分西式，有分专科啦，可能你真系睇门诊然后等转介啦。你中式有好多噶嘛，咩铁打、推拿、针灸，即系好多样嘢。究竟边一种先啱？其实已经有佢嘅难度喺度啦。 尤其你呢啲脚痛咧，可以系好多范噶嘛，可以睇医骨科又得，你睇中医铁打又好似好啱数咁样噶嘛。 系啦，然后你身边嘅朋友当然就会有人推介啦。咁但系每个人推介嘅亦都唔一样噶，即系例如。譬如正常我只脚咁，有啲人就话你去睇铁打捽捽佢啦咁，但系有一派嘅朋友，可能佢又会话你唔好乱捽啊，你条筋咧嗰啲嘢，你捽一捽，可能你会中伤啊咁，即系因为你都唔知边个讲嗰啲嘢先至啱啊， 嗯， 系啊，你就会停咗喺度噶啦，咁啊。都未到呢一步，淨係自己上網 search 好驚啦，跟住類似話咩咩，唔知你係咪扭親啦？ 又係生癌症嗰啲係嘛 ？search 親 Google 咧都話你生癌症，乜嘢症狀佢都話你生癌症，黐線 咯！係啊，同親人講咗話，你唔好再亂咁 search 啦，你 search 完之後，你咪斬自己驚，因為咁你係好正常嘅。譬如你一啲網上嘅文章，我已經睇嗰啲唔係嗰啲 content farm 啦，我睇嗰啲已經係。你香港又好，台湾都好，佢都会有一啲真係比较官方少少嘅，或者係同我唔知嗰啲网叫乜嘢㗎，即係大概官方少少，或者嗰啲专门係讲一啲 讲医疗嘅 网站啦，你睇个名字你已经知㗎啦，即係佢唔会普通就咁 .net 嗰啲咁样，佢可能係、即係类似呢啲啦，你知道你唔係纯粹睇 content farm 有啲医师去分享咁，但因为你知佢冇帮你诊个症去讲，只能够係好 in general 咁样讲，哦，你有咁嘅唔舒服，你可能有咩事啫。咁既然话可能有咩事，正所谓可大可小，所以佢系会讲晒好多可能性俾你听，就会出现你 系啦， 就会出现咗你头先讲嘅点解好容易你揾下就揾到全部都系点解癌症咧咁样。 即系明明冬天咧，天气冻咧，咁容易流鼻血啦，干燥咁样，跟住然后你又去 Google search 啊，点解冬天会流鼻血？佢就会话你鼻炎啊，系好搞笑，系好多呢啲，即系唔好吓亲自己。不过我觉得一样嘢就系、你去有个小心嘅意识去 check 一 check 都系好嘅。 要啊，因为真系惊嘅，你突然之间咁样，你即系冇前冇后，你唔知道自己发生咗啲乜嘢事，你无迹可寻啦。有阵时呢啲嘢，咁跟住后屘就有，我有同事即刻 send 嚟啦，一踩就痛，改善筋膜炎这三招系啦。佢 send 咗条，佢应该听到，佢 send 咗条 脚，知道你只脚唔舒服， 佢 send 咗条 YouTube link 嚟啊。YouTube link 又真系我未揿入去睇，我揿下先，即系佢。如果是一些医师分享咁都好，你有一些你真的你不知道什么人呢，我不是质疑这位同事，这位同事很好的，他即刻声音是啊， 很关心 很关心啊，他听到他已经知道了，因为可能他都有体验过了，那么是啊，我们的副台长越讲越多是谁，是啊，阿信， 那他是很 caring 的， 是啊， 他很 好的，是啊，那所以我这个刚刚完节目之后看他说他试过真的可以，哇，但是你段片48分钟啊师傅你可不可以。 那你是这样啊，你日常保健呢，你想着看那些三四分钟搞得掂就没可能的了。 48分钟啊大佬好长啊。 那他可能48分钟很详细话给你听，跟你分析有些什么状况，你可能就是近这个症状了，那你可以怎么做了。其实详细都有详细的好的。 我觉得 既然你帮我，因为同时帮人帮到底，你应该夸埋俾我听边分钟开始睇。 系啲医生嚟， 唔系啊，话俾我听边分钟开始睇啦。咁但系即系系啦，咁所以我一间望下啦，多谢佢。咁就系啦，即系我就经历咗呢一个阶段之后，我去到一个位置，我就放低电话，唔敢再乱咁 search 啦。因为一路 search， 你会心里面担心啦，亦都嗰个痛或者嗰个唔舒服咧，你会凝住严重咗啊。系， 其实系噶， 即系乱 up。我嗰日 search 其中一个结果咧，就系嗰条阿基里斯筋腱啊，即系有时你睇啲运动员咧，咪会即系譬如 Kobe Bryant 系啦，即系甚至乎会撕裂或者断咁啦。咁佢嗰个位置、有机会同我觉得唔舒服个位置好近。咁跟住你一睇，你觉得死啦，我会断啊咁。 系咪断咗咧？咁 啊，你会惊啦。其实你明知唔关事嘅，即系我唔系因为运动受伤啊，或者我冇一啲好严重嘅事件。即系如果嗰啲，即系老实讲。你有啲咁样嘅筋腱，如果真系 touch 会断咗，我谂我唔止咁少嘢嘅唔舒服咯，虽然对我嚟讲已经好痛啦咁啊。 所以做人唔可以懒嘅，真系要多啲去得闲去 body check 下啦，或者去睇下，即系一有呢啲症状咧，真系最好就问医生，医生就再转介个专科俾你，咁啊会稳阵 好 啲 咯。因为我后屘我都真系其实有求医嘅，即系都系嗰句奉劝大家，即系揾啱医生去睇啦。咁但我。点解会特别强调揾啱医生？因为我应该系揾咗个唔系太 唔啱嘅医生。 咁冇办法嘅，即系我夜晚去睇，咁佢唔系专科嚟嘅。咁、但系你会感觉到佢冇乜好热心地去帮我处理问题。即系最近啦，我只脚唔舒服，咁佢睇完成个诊症，佢冇除过我只物咯。即系我冇除过只物，我就离开咗嗰间房啦。咁 佢系咪系咁依揿下，睇下你有冇肿咁样？ 佢冇掂过我只脚。 冇掂过啊！ 冇掂过只脚，冇除过只脚。 咁、可能佢系诶冇嘢噶啦，后生细仔打波扭亲嘅啫。 跟住系一个咁嘅过程，所以我试咗几下，我知道同佢沟通不来，我就放弃咗啦。咁后屘我就咁冇啦。其实你谂住成日话睇医生啦，睇医生，但你睇咗个唔好的医生，咁我下一步点算咧？咁跟住后屘咧有喺社交平台咁，我 post 咗出嚟，纯粹系嗰种有病呻吟啦，即系觉得啊只脚好唔舒服啊。 有冇人帮到我啊？ 我都冇问啊，我就系话希望求神拜佛，听日只脚好啲。我要做嘢啦，类似咁样。咁有一啲好热心嘅朋友就有复 message 俾我。咁佢本身就真系相关，佢系嗰啲你当系读运动医学嘅。 嗯。 嗱，咁呢一个你听落去就近啲。而家我发生嘅事情啦，咁佢大概就了解咗我嘅状况，叫我影一啲相俾佢睇，屈曲下啲脚，大概啲角度，咁佢就提供咗一啲可能性，佢话哦，可能因为啲筋拉住咗，跟住比较紧啲，咁叫我做翻啲伸展嘅动作，轻轻试下先咁，即系佢会问到好详细咯，即系你睇中医嗰啲都系望闻问切嗰啲噶嘛，佢未必做得晒。但佢都會做咗幾步，咁所以喺佢嘅幫助之下，就我嘗試做咗一啲伸展啊、各樣啊，咁樣就鬆翻少少咯。所以 咁啊， 所以我今時今日會覺得就係求醫都好，你都要即係因為太多範疇啊。 嗯， 系啊，你要揾，其实你都要一定嘅认知啊，你先知道究竟揾啲咩医生。就算中医成日讲针灸啊、推拿啊、铁打嗰啲，其实佢哋各自有自己嘅功能 见解， 系啦，或者自己嘅见解嘅时候，你都可能你最直接真系揾翻啲同你症状相近嘅朋友，睇下佢推介啲咩医生，靠呢一种可能你去揾翻，可能有机会啱或者唔啱嘅医生嘅，真系唔知噶。所以我觉得好复杂咯呢啲嘢。 几咯？ 唉，你话点搞啊？ 叫你勤力啲啊，拉下筋可能就冇事噶啦。 你小心啲啊！你做运动仲少过我啊，斌叔叔。所以咧，我觉得呢个经验咧，有一首歌嘅歌名咧，系好好地咁样样咧总结咗呢件事嘅，就系欣怡嘅新歌，叫做《恐惧蚕食心灵》。有时你呢啲自己吓自己嘅恐惧，系会令到事情咧更加差。 将我的心爱黑衬衫烧到只有烟与灰，怕反正等我死那天都要走，当免不了被收回。等我早过这，早惯于过这，别留下暧昧。相恋会变吗？先假设会。相拥的瞬间应该极满足，偏偏转过身。 自我增高。准我牵你手，牵到一半赶你走。早知你比我先放手，敲碎他好过他挂在心头。最在乎的事，是时候去练成没有。幸福得到过，原来是做错。 听我有郑欣宜的恐惧蚕食心灵。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本港单日新增15,726宗新冠确诊个案，包括823宗输入病例，多32个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10,894人死亡，有29间安老和7间残疾人士院舍，共46个院友和7个员工确诊，73个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有906间学校呈报1,987宗个案，涉及1,682个学生同305个教职员，32间学校共34班需要停课。东涌东交汇处发生三车相撞意外，造成两死十伤，事发在上午九点几，现场有清洁工人在路边刚刚完成清理草丛的工作，一架农运巴士驶至，六个清洁工人和司机被撞伤，其中一人当场死亡，另一人其后亦都伤重不治。涉事的巴士司机被捕，警方说会调查当时的道路清洁工程有没有事先申请，以及意外时有没有放置指示牌等。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由于天气寒冷，市民特别是长者和长期病患者应该采取适当措施保障健康。社会福利署特别提醒长者注意保重身体，并呼吁他们的亲友和邻居多关心和慰问体弱长者的身体状况，尤其是独居长者，有需要时可以致电社署热线求助，电话是2343-2255。另外，劳工署提醒雇主，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雇主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例如提醒需要在户外或者偏远地方工作的雇员穿着合适的御寒衣物，和尽量安排雇员交替在户外和户内或有遮蔽的地方工作。雇员要留意天气报告，穿着合适的御寒衣物和留意身体状况。本港失业率连续七个月回落，九至十一月失业率轻微回落至3.7%，比上一次回落0.1%，就业不足率亦都跌0.1%，跌至1.6%。九至十一月总就业人数升至3,657,000，增加大约8,400人，失业人数跌至138,900人，减少大约8,500人。期間差不多所有主要經濟行業的失業率都下跌，地基和上蓋工程業跌幅相對明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

心中我的躯壳。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如果是你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So don't， 仰望，随着拍子节奏，心中我的躯壳。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包括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Yeah yeah yeah。 波城，我哋呢个月嘅运程系咪出咗啲事啊？ 斌神，我都唔知道系关运程事啊，定系其他原因？你话其实系去到年尾咧，要还债一路累积落嚟嘅嘢，向你依家要还啊！无论系你嘅疲累，你身体、心灵都已经到极限。 累了厌倦了呼吸，焦急地想捉紧最后的消失，但成为那牺牲品。Yeah, I feel I've lost it, I'm falling down， 失去反应被否定的过程，执着的错累啊。I used to try to be strong, but I'm still further， 但或者早已错过同往出 fake love。Yeah, break, I'm sorry, yeah, I'm needing you。Falling, I'm falling, yeah, I'm getting drunk。但你在落魂 ，Yeah， 散不透，怎么会让我醉得 drink I need you？ What if I tell you I'm bad？ What you said for me？ I get lost in the city， I got lost， yeah。I'm feeling sick that I'll be okay。I'm sick that I'm sung a song。I'm feeling sick。I'm alone. I'm sick and tired. I'm sick and tired. I'm feeling sick and tired. 我终于累到 I'll be sick and tired. 心口上霜 I'm feeling sick and tired. I'm alone. I'll be sick and tired. I'll be sick and tired. You see your life is shining. 你一句欠缺你个仰望别担忧而不需心够落错必得震斗如今都伤透上白仿佛虚构 I feel I lose a dream I can catch my breath 世界在变而得我共你习惯胜利失去还胜利习惯后退都仿似不对没勇气再面对 Yeah Yeah baby sorry Yeah I'm needing you Falling Falling I'm getting drunk 想发悲愁的天句不想要宣告 I'm okay I'm just want to be here Can't forget the day I realize 此刻注定我渴求都准透话看透 I'm feeling sick and tired I'll be okay I'm sick and tired 身上的伤 I'm feeling sick and tired I'm alone I'm sick and tired. I'm sick and tired. I'm sick and tired. I'm sick and tired. I'm sick and tired. I'm sick and tired. I'm sick and tired. I'm sick and tired. I'm sick and tired. I'm sick and tired.痛快发泄一场只想改变四处高扬何为正确思想接受现实异常不要下沉不要下沉日常抽空 坚强，世界变太非常，不需刻意要去逞强，痛快发泄一场，只想改变四处高扬，何为正确思想，接受现实异常。 啱啱听过有张曼芝嘅《自救日常》。 曾经一起为爱地疯癫过，任性的梦怎错手成恶梦，爱情也许一百种，浪漫源于感动，但最终只得空洞，默契后怕每刻心跳，然而没了这种心跳，走远了走散了，遗下了合照，一秒指控一秒心痛，一切相信可得少，多可怪也就觉何奇妙笑，吃不消。未become讲真爱到尽头，无非只可 let you go。 放你的情绪，你的心情，都有机会是过去一段时间累积落嚟所体验到的，所以是时候放低它才可以向前行。听个 Carita 的 Time to Let Go。 最痛记忆抛弃，不快已记不起，每秒 转再见我的方法，弃我离开。 判语谦嘅离开的感觉，如果话俾你知个结果都系会完结嘅话，一开始你又会唔会选择开展呢个关系呢？ 即管恋爱不要等，茫茫一刻即将发生，仍懒得管开心痛心。全身伤势通通不要紧，如同初添加的快感，唯一不想一个人。原来明知想嫁的人，爱到天昏转眼地暗，我不在乎生命沉。Would you wanna be the one？ 原来迷恋偏偏更吸引，似过山车知觉剧真，我想下沉，太想下沉。Diving into love and pain， 跟你相爱相杀数不清，兴奋加痛楚纠结的心情，只要我爱你我愿做动静。 We'll be diving into love and pain， would you wanna play this game， 不爱清醒胆战心惊， give me love give me pain。只想玩出了火，留铭心刻骨的痛楚。沉溺感觉通通很赤裸，投入得不想知结果，谁管一生一世么？完全无需分这污世，个也不想等到下世，痛苦亦成小问题。即使这种痛最彻底，我一遇到上一剂，你要好好将我。So much， 兴奋加动作纠结的心情，你要我爱你，我 Anson 边嘅 Love Pain， 生活当中嘅一啲痛苦、爱情嘅伤口都好，呢啲对于我哋嚟讲唔好嘅事情咧，你要接受佢，咁你先可以对抗佢。歌里面都放一啲老子思想，例如会讲到将你拥有嘅嘢放走，你先至知道你自己会需要啲乜嘢嘅。听过有 Candy 孙嘅最新派台作品，歌词方面有若云啦，而编曲今集都有同何山合作，在天空挖一个洞。 指定邮政局设立嘅服务柜位寻求协助之外，全港25个港铁站嘅流动支援站，由听日起至出年1月7号期间，亦都会提供查询服务，服务时间由每日上午9点至下午6点。天气方面，广东内陆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会在今晚抵达沿岸地区，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为广东带来有雨的天气。预测天气显著转冷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北风，听日风势进一步增强，高地和离岸间中达烈风。市区气温由初时大约15度下降至听晚大约10度，新界再低几度，稍后渐转天晴干燥。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市区气温降至大约8至9度，新界再低几度，风势仍然颇大，天晴和非常干燥。现在温度是17度，相对湿度 89%， 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意外啦。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吐露港公路近天富海湾。重复一次啦，就系、是、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有交通意外，而家车龙咧已经塞到去吐露港公路近天富海湾。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去到演艺学院和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去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西行的龙尾排到去东桃园，另外狮隧的九龙入口车龙相当长的，主要是因为较早时狮隧沙田那边近住收费广场曾经有交通意外，虽然清了场，但是现在狮隧的九龙入口比较挤塞的，龙尾是排到去窝打老道，窝打老道的龙尾是排到去公主道桥面近亚街老街，另外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的车龙就塞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和伟业街近上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就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去到东山台，另外干诺道中天桥西行近住林士街这一段车龙一路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是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的车龙去到九龙医院，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广东道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沥源村一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出屯门公路的龙尾去到龙日村，反方向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是慢车，龙尾去到蓝比石矿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爱上音乐，欣赏精彩歌曲。越播人气作品，追踪最具人气音乐。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白云浩，全日语歌曲播放节目。 我收到了，你收不收到啊？ 我都收到。你讲的是政府设立的紧急警示系统嘛。这个系统经手机即时发送有关极端天气、严重威胁公众安全及公共卫生事故等紧急讯息，等市民可以及时应变。 不过市民可能要更新手机设定才会收到这些紧急讯息。有疑问请向电信营办商查询。 收到紧急讯息，时刻保持警惕。 你爱一个人，只肯愿意付出很多。 你要接受这个现实，我们做的事已经做完。 同老公感情破裂的 Michelle，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同老公的情妇结伴同游，天意弄人的故事。梅艳芳主演经典作品，周末大电影《芳心假期》，12月18号星期日晚上10点，港台电视31。 速读二十大报告。 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胡祖才撰文解释，这个战略举措是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必然要求。要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增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着眼于促进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深入推进重点领域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打造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我哋全城点歌大行动嘅时间到啦喂！ 嗨，嚟啦嚟啦，点歌啦！ 系啊，今日点歌对象啊，重复一次啦， 系 K 歌之王，即系讲紧嘅 K 歌之王，就系唔知道你身边会唔会环绕住啲朋友咧，去趁 K 房系揽住支麦唔肯放手啊，唱到力竭声嘶嗰种啊， 好中意嗰啲咧，你有几耐冇唱 K 啊？其实？ 好耐咯，其实而家都冇乜 K 房，应该对上一次系两三年前噶啦。 哇，以年计 好耐啦， 系咯。同埋因为就算即 K 房少咗，但系转咗型系去咗嗰啲 party room 有得唱咧。而家 系 即系转咗会去嗰啲地方玩嘅时候咧，就会拿起嚟唱啊。 哦，都系嘅，同埋嗰啲 party room 咧就有嘢食，又有得唱，咁有啲唔唱 K 嘅朋友就可以望门咯。 系啊，咁所以啊，你身边有冇一啲 K 歌之王，定因为你自己本身就已经系咧咁样，咁啊佢哋咁中意凭歌记忆啦 ，crying in the party 啦，咁你有冇一首歌可以回敬翻俾呢一啲人咧，就可以搵我哋苏永音乐，跟住就话俾我哋听下 DM 我哋咩都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就不如听下。已经有两至三年冇唱 K 嘅奔神啦，究竟写咗啲咩啦？ 亲爱嘅 K 歌之王，你好啊！好少可支麦嘅主导权喺我度咧，梗系啦，次次入 K 房都系你霸住支麦，唔系朋友嘅话，都一早怕咗你走咗啦。唔知系咪 K 房回音好啲啦，个个都当正自己系歌神咁样，轮住唱男语、浮夸、男人 KTV， 真系感受到咩叫全靠感情、技巧零分噶。难怪 K 歌之王都有一句米高峰都因我动容啦，有啲嘢系勉强唔嚟嘅。我唔知呢个世界有几多人系觉得喺 K 房唱 K 可以追到女仔。以前 K 房盛行的时候 ，K 歌的存在的确有它的存在价值。第一就是容易上口啦，就算你不是唱歌好叻的人都唱到几嘴。第二是歌词总有一款会讲出你的处境，无论是示爱定是发泄，都总有一首是阻紧。不过而家 K 房卖少见少 ，K 歌之王都随之而绝种啦。加上而家嘅新歌越嚟越多种类，唔再一味系卖 K 歌嘅结构 ，K 歌之王想发挥都好难啦。唔信，我点首胡鸿钧嘅《我们在结束时开始》俾你听，你就明噶啦。K 歌之王，奔神上。 能探下看你在颤抖，众人正义变快仲播出口，这里空气充斥诅咒，想要牵你的手挽救，以人性难以说服对手，铁拳却无法当能我伸手，在疑惑和自责之后，不理失控奔跑向你吗？伸手一碰到剧情就迅速加快，用浪漫能量就能越过悬崖，冲出荒谬之外，开始一次恋爱，冲出毁灭之内，再审于那力间更可爱，冲出荒谬之外，将不敢爱都踢开，冲出毁灭之内，却封锁要退到窗外，他血肉融掉，他的想法不要，骨头壳清斗清澈呼叫，尝试到红门动摇被你感召，虚构故事怎么跟眼见的类似，病痛蔓延着剧情就迅速加快，混入树林用木桥越过悬崖，冲出荒谬之外，开始一次恋爱，灭之爱在深于压力间更可爱，冲出荒谬之爱，将不敢爱都踢开，冲出毁灭之爱，再封锁再撕开，真爱冲出荒谬之爱，分解之际伤 听过呢首啊， 胡鸿钧嘅《我们在结束时开始》。 你啱讲个 point 好啱，就系譬如而家啲歌佢嗰啲结构或者啲 mixing 各样嘢嗰啲咧，未必系咁传统流行曲嗰只咧。 系噶，而家想唱 K 歌示爱都唔系咁容易噶。 你啱啱整只譬如冯允谦嘅《Take a Breath》，要你唱都唔容易。 是一啲都唔容易，要好有技巧咯。即系而家啲歌多咗好多，可能有啲系 R&B 嘅作品啦，有啲系电音嘅作品啦。咁本身可能系一啲 studio， 佢已经有一个唔同直评咧，你去 K 房唱咧，就会觉得啊，点解听落去好似怪怪地咁样嘅咧？ 系啊，因为佢始终录嘅时候落咗一啲唔同嘅效果落去嘛。你唔好话唱 K 嗰啲啦，你叫歌手 live 唱都唔系，都有啲唔同啦。 你去唱是不是唱张学友先？ 我唱冷冷雨，哇哇！你头先讲嗰啲咧，中晒嗰啲咩浮夸、背叛啊，嗰啲个个都要唱嗰啲啊。 冇错。 好啦，咁啊，即管听下究竟我有咩想同啲 K 歌之王讲啦。我嘅角色几有趣啊，你应该估唔到啊。 亲爱嘅 K 歌之王，你好啊！一讲起你呢，啲人就会好唔鍾意你㗎喇。因为通常都会直接諗起咪吧，即係嗰啲拿住支咪死都唔肯放手嗰啲呢。但係老实讲，喺我经验里面呢，其实我又唔係特别憎你嘅。一嚟我以前去 K 房真係好少唱歌，主要都系听人唱嘅。二嚟系我同我身边啲人听嘅歌都好近，所以多数佢哋唱嘅歌我都啱听嘅。最紧要嗰一样就系我真系好好彩，我身边嗰啲 K 歌之王都唱得几好听，虽然唔系一种折磨嚟嘅。有时最怕就系嗰啲咪霸唱得难听，咁就真系听完个 verse 已经想 cut 佢只歌啦。唱得难听嘅 K 歌之王固然辛苦啦，但系唱得难听但冇自知之明嘅 K 歌之王先至最难搞。我试过去过一个 party， 有一位男士唱得好有感情啊，有感情到佢写起晒所有唱歌技巧， 但其他人呢可能是被他那些感情打动到，竟然拍手好投入地唱。其实我当初都不太明白，后来得知道原来那位男士是有回那么上下身份地位，所以大家都要给面子。那下我就明白了，估不到 K 歌之王界都这么现实，都有贵贱之分的。其实我都想了很久， K 歌之王是怎样练成的呢？最后我的结论是，第一种的 K 歌之王其实是很喜欢表现自己的人，难得有观众，我还不起势地唱。 Andy Warhol 说斋，每个人都有成名的15分钟嘛。我想这类 K 歌之王应该觉得拎着咪的时候就是他可以成名的时候了。虽然现场没有声探，没有网上直播，得个几丁有听，但不要紧，那刻的 spot 在自己度就得了。而另一种的 K 歌之王，我想是真心喜欢唱歌的人。 K 房的设备又真的跟家里的不同，跟在浴室唱那种的回音呢是有点分别的。你又可以享受一下有晒 MMO 拎住咪，好像真的在台上唱歌那种感觉。你知道不是人人都可以有上台唱歌的机会的嘛。就算俾你有啊，参加下嗰啲咩地区歌唱比赛，可能都系得半首歌嘅时间㗎咋。所以唯一可以尽情唱呢就系、是、喺 K 房啦。所以真正嘅 K 歌之王就系鍾意唱歌，鍾意到可以一个人去唱 K 嗰啲呀。听落好似好毒，但相对于嗰啲冇自知之明又要逼人听佢唱歌嘅 K 歌之王呢，呢种毒我真心 respect。如果你都热爱音乐，有时仲会犹豫应唔应该自己一个人去唱 K， 好似好肉酸嘅时候，我想俾你知道呢、这个世界系有人欣赏你噶。其实自己一个更开心嘅波成常。 怎么乱想，有太多 陈奕迅嘅派来作品叫做《人爱人》，咁啊，听咗一啲听众一啲唔同留言啦，有啲都拣翻即系《K 歌之王》啦，咁啊，都顺理成章系呢首嘅。咁但系啊，有一个点唱几有趣嘅，佢拣出呢一首歌话，因为一啲《K 歌之王》啊、咪霸咧。嗰种中意唱歌嘅力量啊，去到就算个天冧落嚟，呢个世界得翻佢自己一个人，都要继续唱落去，所以佢拣咗呢一首歌《地球上的最后一朵花》。嚟自伊人陈卓妍嘅派台作品啊。 撑破地壳却就高。到处已落霜，也落扑于寂寥。铁塔浸没了，数十秒各欢笑，不再纷扰。过往那夕照，雨后了，陨落了。季节也已变，这病态已蔓延。暗处里度过，发现到最后我只剩低一个。然而无人可更改这乐观的信仰，如孤花总有日丰收的倔强，烽烟不会永久侵占这一张，微光总会遇上。从出生到入世，从天真到忌讳，穷一生去历遍黑暗的洗礼，从相识这俗世，从不甘这限制，如孤足更没法找到衣柜，从枯枝变绿柳，从天黑变白昼，如珍惜拼命去拥抱所拥有，如山崩困缓慢，如海阔担忧吗，也不需要害怕。 听呢首作品由伊人佢自己作曲填词编曲监制，而编曲方面亦都揾咗黄少明帮手嘅作品《地球上的最后一朵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本港单日新增15726宗新冠确诊个案，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Hey, this is Emily. What's up,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roye Sivan. Hey, this is Selena Gomez. What's up, everybody? This is Charlie Puth. Hey guys, it's Bruno Major on RTHK.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Here we go! 来到星期五的 EDM Friday Mix 啦，这半个钟头呢继续同你听紧呢个2022香港制造嘅系列嘅。咁啊，上年开始就拣嚟一啲本地 producer 音乐人做嘅歌，上个星期就听一啲 melodic dubstep 啊 ，dubstep 类嘅歌多啲。呢个礼拜咧有另一种嘅 vibe 啦。第一位为你带来的朋友叫做 Mary Lam Lam， 在今天她都推出了一张专辑，里面都玩几多不同风格的作品，有电子的也都有其他的 style 的。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 Genesis， 选来了当中其中一首歌跟我歌名很夹的，那个 mood 有一首叫做 Night Ride。 See you. 听呢首嚟自 Mary Lamb 嘅作品叫 Night Ride， 的确就有一种夜晚揸住车喺公路上面大都会嘅一种画面浮现出嚟嘅。呢首作品嚟自本地一位电子音乐制作人，叫做 Taste of Blue 啊。咁佢以前都有玩啲 metalcore 嘅 band 嘅，咁啊亦都开始会做下啲自己嘅电子音乐作品。佢嘅音乐作品咧都几受九十年代欧洲嗰边 techno 嘅风格咧所影响嘅。所以你聽到呢啲音樂嘅質地嗰、那個氛圍可能得少少，亦都會係 minimal 啲嘅感覺。Yaman 呢个名字就去出歌啊打碟，而家就以日啊 YAAT Yet 咧去做佢嘅音乐嘅。 暂时今年咧，佢推出咗两首嘅 rework， 一首原创作品，而听呢首就系当中嘅原创歌，感觉轻快一啲啊，阳光一啲 style 咧嘅一首作品，叫 Crave Your Love。呢首作品嚟自一位朋友叫 Carson 啦嘅作品，喺今年三月推出，叫381啊。 就快面透，就快受够，就拒绝住手，别信剧透，别接受，就是缺口。我这一班战友，平衡宇宙，轻松的抗奏，重重宇宙。真世纪没固有，我要引领的角色，我要致敬的角色，我要跳舞跳到上我性，挑战每个宇宙 Love Crate， 吸吸尘，随时转换，文静以神，跳进极界继续建设，咬咬痕，名嘴高层，求星斗神。角色穿越更多名言，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广告讲陪伴我角色， 去看不定那是可否变坏即纠正，你是未跟丑， 原力上海为城，难极运动不到，再扭到两扭，以我每个宇宙意识当立尘，咸蛋超人，薯仔天神，看我进化各自注释，跟飞轮如高反弹，时刻可能穿越角色，穿越更多面型，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刚讲陪伴我角色，跨星宿转气候，解我 我哋今日嚟练金，做得几开心。 等我揾下 Luffy 雷公海虎啊，有好多 idea 从未出现过。劈下柴，收下鞋，敷下鞋。趁有牌考过牌先去上街，终于奇怪，输照坏，痛照坏，单照埋，不顾仪态。踢错柴，收错鞋，敷错鞋，咪计坏，几对柴都算型态，偏爱奇怪。怪 当新人提起精神，重新出阵，一生人无比心寒，随心我行，我有我答案面问。穿越角色，穿越更冷静，不用压抑，则用推出我把戏想象过的，想前人可帮我另外角色。 当时呢 ，How hard I try, I try。 听过两首作品啦，就系本地流行曲嘅，又话 band 嘅《我在每个宇宙都》，以及有赵展彤嘅《Feel You》。今日呢一首咧，就有一位 DJ 叫 Adrian 啊，而家居于台湾所创作嘅作品叫《I Had to Go》。 忘记了你这种 have a cup have a cup maybe I'm not hey 就是今年其中一首我自己都很喜欢的派台作品，来自陈家的作品，今天叫做 Hypocrite， 即是将它和一些很纯 EDM 的作品放在一起都很夹的。节目完结，下个礼拜再见。